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上集就介绍日本诗人宫泽贤治嘅诗，今集就继续。 系啊，上一集咧，我哋最后咪讲到宫泽贤治咧，年轻嘅时候咧，都去咗城市，想以卖人造钻石为生，同埋咧同时写诗啦、写小说、写童话啦。咁咧，佢一生中咧，其实就收到过一次稿费，5 yen 喎，5日元嚇，咁係佢平生收到唯一嘅稿費。佢嗰陣時咧，因為同佢爸爸就反咗面啦，佢爸爸寄錢俾佢，佢都唔要，全部退翻翻去。佢就立志要立足於城市，但係咧半年之後咧，佢突然間執曬所有嘅稿，翻翻去家鄉。係咩原因呢？其實有一個好重大嘅原因，就係佢嘅最好嘅朋友，其實就係佢妹妹，就重病。佢就翻去陪佢妹妹度过最一生嘅最后几年。其实后嚟好多人研究佢同佢妹妹之间嘅感情啦，因为佢好多首诗写俾佢妹妹嘅，而且咧佢视佢妹妹真系视之为灵魂伴侣。佢话佢系同佢有共同嘅追求、共同嘅理念，即系无论喺宗教信仰上边、文学上边，或者系嗰种对日本农业嗰种够熟悉嘅参与，佢妹妹都好支持佢啦。咁所以咧，佢妹妹过身啦，20几岁英年早逝嘅时候，佢写嘅一系列嘅诗咧，其实亦都后嚟成为咗日本文学咧好被注视嘅好重情嘅作品啦。当然亦都有啲即係弗洛伊德派嘅论者就会认为佢係真係鍾意佢妹妹啦，即係有一种不伦之恋喺入面啦。咁佢一生亦都冇去鍾意过其他人。係啦，即係冇其他爱情啦。咁同埋佢妹妹过身之后呢，佢就严格以一个佛教徒嚟要求自己。咁抄写经书啦，包括佢自己呢临死之前呢，佢仲临死之前嗰一日啊，佢仲喺度读经，并且咧遗嘱咧就系要佢爸爸咧印1000份经文派发俾周边嘅啲农民。咁我哋睇翻咧，其实有一首好出名嘅诗叫《永诀之招》啊， 就系送俾佢妹妹敏子嘅。 系啦，就系佢阿敏子要离开嗰一日，即系弥留之际嘅时候嘅发生紧嘅事。 永诀之招。宫泽贤治，今天就要去远方的我的妹妹哦。屋外正下着雨雪，异常明亮。 请取雨雪来。 从淡红色的更加阴惨的云，雨雪滴滴答答飘落下来。 请取雨雪来。 为要在有着蓝色唇彩花样的这两个破陶碗里，装取你将食用的雨雪。我就像射出之后扭曲行进的子弹，飞奔到这阴暗的雨雪里。 请取雨雪来。 从泛红深银色的阴暗的云，雨雪滴滴答答飘落下来。啊，敏子，济子临终之际，为了使我一生光明，你向我要求如此冰清的一碗雪，谢谢你，我勇敢的妹妹啊，我也会勇往直前的。 请取雨雪来。 在高烧与急剧的喘息之中，你向我要求从被称为银河或太阳、大气圈等等的世界的天空所降下的最后一碗雪。两片花岗岩石材上，雨雪正静静地堆积着。我战战兢兢站立其上，从之上满是保有雪与水这两种纯白固体与液体的晶莹剔透的冰凉雪水滴，就从这闪亮的虫枝取走我那温柔妹妹的最后的食物吧。在我们一起成长的时光中，已经看惯了的这碗的蓝色花样，今天你也要与它永别。 Ora ora de story igumo。 今天你真的就要永别啊！在那禁闭的病房的黑暗屏风和蚊帐里，温柔 而苍白地燃烧着的，我勇敢的妹妹哦，这雪无论选择何处都极为纯白，这美丽的雪从那样可怖而混乱的天空而来。 重生为人时，不再如此只为自己的事痛苦。 对着你将食用的这两碗雪，我现在由衷祈祷，愿这雪变为兜出天的食物，不久之后为你和大家带来神圣的资粮，以我所有的幸福祈愿。 永诀之招就是宫泽贤治就是写给他妹妹的这首诗。 是的，他写给敏展这首诗呢，他为什么这么感人呢？他是直接还原回那时的场景呢，因为里面呢有他妹妹已经是就是昏迷的胡言乱语时候跟他讲的东西啦。那里面呢他妹妹就反复跟他讲啊，拿些雨雪来给我。咁出边落紧雨雪嘛，咁佢嘅意思就系佢其实好饥渴，即、就、系、是、一个人重病嘅时候想饮嘢，或者想搵啲冰凉嘅嘢系刺激下自己咁样。咁咧佢就真系出去攞两个碗咧，佢哋两个用过嘅碗去装啲雨雪翻嚟俾佢食。呢度咧入边最感人嘅就系话呢啲雨雪咧，佢视之为系从银河、从大气层、从太阳中飘落落嚟嘅雪。 哇！ 咁、佢最後咧，將呢種飄落咧，本來係一種科學嘅嘢嚟噶嘛，佢就講成咗係佛教入邊咧，成為兜側天的食物。嚇！咁啊，兜側天咧就係、佛教入邊咧，即係菩薩成佛之前啊所處嘅空間。 嗯， 呢、這個比喻非常之重要，即係話呢啲雪咧係將來係會超度眾生嘅。嚇！呢啲雪咧，唔單止依家成為你最後未留之際嘅食物，亦都將來咧成為我傳達俾其他人嘅。咁呢度咧就會聯繫到咧宮澤賢治另一個關鍵嘅一個關鍵詞，就係阿修羅啦。佢稱自己咧係一個行緊阿修羅之道嘅人。阿修羅係惡魔嚟噶嘛？但係阿修羅同一般嘅惡魔唔一樣嘅，就係話佢係好掙扎嘅，佢係想成為佛嘅。他是想向善的，只不过他沦落了阿修罗之道。咁呢个兜则天入面的菩萨呢，其实亦都是同呢个在阿修罗之道的阿修罗是一个对应的关系来的。咁他将他妹妹呢就比喻为呢、这个咁纯洁同埋即将成为佛的一个灵魂啦。咁他自己是怎样呢？咁下一首呢无声洞窟呢，其实是他妹妹过身之后他写的，就会写到他自己是怎样啦。 无声洞窟，宫泽贤治。在众人的这般守候之下，难道你仍不得不在此饱受折磨吗？啊、偏偏背离巨大的信仰之力，又失去纯粹且微小的德性之素，我行走在清黑的修罗道之前，难道你将顺着自己命定的路，踽踽独行吗？我是与你共有信仰的唯一同伴，明亮冰冷的精进之路令我悲哀困顿。当我彷徨于毒草与荧光菌的暗黑原野之时，你却要独自离去。我的样子很可怕吗？你一边露出好似无奈的悲苦笑颜，却把我的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全都看在眼中。你倔强地询问母亲，不会啊，你模样可漂亮呢？今天真的很漂亮呢。的确如此，你的头发更加漆黑，双颊宛如孩童的苹果脸一般。愿你拥有着美丽的容颜，在天上获得新生。可是我身上很难闻吧？不会的，一点疑也不。的确不是那样，这里反倒充溢着夏日原野上小小白花的芳香。只是我现在不能说，因我正行走在修罗道上。我之所以露出哀伤的眼色，是因为我的眼正凝视我的两颗心。啊，不能那样，悲哀地将眼光移开。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无声洞哭，咁就系宫泽贤治嘅作品。但系洞哭啊，点样无声咧？嗬， 系啦，洞哭应该系好，即系不顾一切噶嘛吓。咁无声嘅洞哭，咁梗系喺一个好压抑嘅情况下啦。如果大家记得《聂隐娘》啊，入边有个镜头就系无声洞哭啦，揞住块面。系啊，咁点解要咁样咧？因为咧，佢同佢妹妹相比，佢觉得佢自己心入边有好多黑暗面。佢點解佢本詩集呢？佢一生就出過一本詩集，就叫《春天與阿修羅》。點解佢本詩集叫《春天與阿修羅》呢？阿修羅係醜陋嘅、邪惡嘅、痛苦嘅、絕望嘅。但係當佢去到春天嘅時候，佢好似有一個希望係可以行出佢嘅阿修羅之道。咁佢呢度入面都寫到，佢自己行喺一個青黑色嘅修羅道上面。咁你呢？你過咗身之後，妹妹你依家行喺邊度呢？我就不断咁样，我行喺阿修罗道，但系希望你呢行喺一个夏日嘅原野上边，就好似即系一个再生嘅儿童一样。咁最关键就系最后一句，佢话我只眼凝视住我嘅两颗心。点解会咁样讲呢？系因为佢之前咧就有过一个比喻，就系话佢妹妹同佢呢其实系一个人嘅两面。佢觉得佢哋两个简直系本嚟系同一个灵魂，只不过出世之后分割成两个。咁兩顆心雖然係妹妹嘅心同佢嘅心，對於佢嚟講係佢自己嘅兩顆心。 嗯，唔怪得知真係之後有人研究，我覺得佢真係鍾意咗佢妹妹。 就係你話係鍾意，咁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即係係一種比較超越性嘅愛囉。是冇欲念嘅爱咯，吓 呢首就係无声洞哭。跟住落嚟我哋要聽聽手簡。 手簡，宫泽贤治。雨啪嗒啪嗒爬着，是将心象明灭敲得断断续续的雨，淋湿的是问经和宣武。柏树的发长得过了头，我的胸腔昏暗而炽热，想来发酵已经开始。被雨淋湿的绿色提梗这边，一个身着青泥色橡胶雨衣的人缓缓走过，实在是件痛苦的事。你此时身在何处？是否早已矗立在我右边这繁黄的忧郁空间？而雨也变得越发通透强烈了。难道是那个孩子正在咀嚼？那个男人在对面舌舌干咳？此刻我正要走向外廊，请无论如何伴我来回，只需十次。用那白盈盈的石大裸足，比处冰凉地板，请与我一同踏过。 手简都是宫泽贤治的作品。 手简呢可以看得出他还是未走得出去，即是他妹妹去世对他那种悲哀的笼罩。但是这种呢他亦都是用了同一样的意象，就是行路的意象来开解自己。那他入面呢他先是看到有一个人行过，那个人呢在落住雨落住冻雨嘅呢个田野上边，有一个人咧着住嘅橡胶雨衣喺度慢慢行过。点解佢会觉得系痛苦嘅事呢？因为佢喺入边睇到喺嗰个人身上睇到佢自己。嗰个人其实可能系一个佢心象嘅外化，就好似前面讲嘅修罗道上边嗰个修罗咁啊。于是佢又即刻又谂起啊，妹妹你依家去咗边啊？你依家到底去咗行紧喺边度？系咪？其实你一直同我同在呢，佢话你企喺我身边嘅繁忙空间。咁入面呢跟住呢嗰、那个最尾个意象係好感人嘅。佢话白盈盈的石大裸足嚟讲佢其实係佢幻象中嘅妹妹。但係点解係石大嘅呢？其实可能係一个佛嘅形象嚟㗎啦已经。即係佢其实一直幻想緊佢妹妹係超脱轮回进入佛嘅空间嘛。咁呢个幻象呢唔单止係佢细个记忆中佢妹妹即係赤住脚喺个走廊度入日式嗰啲走廊上面行路啦。咁依家呢係一个巨大嘅灵魂陪住佢同佢一同踏过呢个冰冷嘅地板。即係佢最后都係希望佢妹妹能够同佢一起度过呢个心灵嘅困境。 係呢首就係手简。咁最后我哋要听嘅呢就係告别。 告别，宫泽贤治。你的低音提琴三连音，你大概不知道它发出怎样的声音，那充满了纯朴与希望的快乐，几乎使我像草叶般颤动。如果你能够清楚知道且自由地随时使用那些音的特性，以及那了不起的无数的序列的话，那你就连既辛苦又荣耀的天上的工作都会做吧。就像西洋著名的音乐家们在幼龄时期就已经拿着弦乐器或键盘乐器自成一家一样，你在那时候也已经拿着这个国家的皮革鼓乐器和以竹造成的管，现在在与你年龄相近的人当中拥有你的素质和能力的人，若是在城镇加上村庄的一万人之中，大概会有五个人吧。但是那五个人在五年之中全都会丧失那素质和能力，为了生活而被损耗磨损，是自己把它丢却的。所有的才华能力之质并不是会一直停留在人的身上的东西，甚至人也不会永远停留在人的身边。我还没有说四月的时候将离开学校，恐怕要走上又暗又险峻的路吧。如果在那之后你现在的能力顿掉，失去漂亮的音的正确调子与其明亮度而无法再度恢复的话，我就不再看你。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讨厌只要会那么一点而工作就安逸下来的那种多数人。如果你好好给我听着，思慕一位温柔的姑娘，到那时候你身上就会出现无数影与光的形象，你得把它化成乐音。当大家在城镇生活一整天都在玩乐的时候，你得一个人割那石原的草，得用那寂寞创作乐音，要咀嚼那许多的侮辱和穷苦然后歌唱。如果没有乐器听着，因为你是我的弟子，就使尽全力弹奏充满天空的以光造成的管风琴。 告别都是宫泽贤治的作品 啊。为什么一定要选这首告别呢？就是其实这首诗呢可能是我最早接触他的一首诗之一，就是因为呢日本这个吉卜力动画啦，咁即系同阿宫崎骏齐名嘅就系高田勋老导演啦。佢、有一部电影咧叫《大提琴手》啊。其实《大提琴手》咧就系、个原著咧就系宫泽贤治嘅童话《大提琴手》，但系入边咧有一啲对话咧就同呢首告别相关啦。咁告别入边咧，其实讲紧入边嗰个你啊，系佢自己嚟嘅，宫泽贤治，因为佢自己系学拉低音大提琴。但入面呢佢就好似一个老师同呢个自己讲緊一啲教佢一啲音乐嘅终极嘅诀窍。就唔係一啲即係唔係基本技巧。 唔係 ABC 啦。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搵得到嗰部卡通片嚟睇呢，就会理解到即係其实指向乜嘢。那个卡通片就好具象化嘅，就係、讲个大提琴手小朋友嚟嘅。咁佢就唔係小朋友，一个少年啦。佢为咗演出呢就好烦恼，因为佢技术未过关。佢就搏命练，但係点练呢都唔顺心。佢周围嗰个森林啲动物呢就俾佢嘈到受不了。咁於是啲动物呢就分别嚟教佢。有啲动物就懂係节拍嘅，有啲就懂旋律嘅，有啲就懂一啲好奇妙嘅诀窍。咁其中呢我记得就有一个小动物就同佢讲话，嗱你演奏嘅时候呢你要諗住你鍾意嗰个人啊、你先至可以拉得好嘅。就好似呢首诗结尾所讲话，啊思慕一个温柔的姑娘啊，嗰个时候你身上就会出现无数影同光嘅形象化为乐音啊。同埋呢最后嗰一句呢亦都係好美丽。就是说就算没有乐器、你都可以演奏天空的光造成的卷风琴。 哇 那种升华真是非常之美丽。在那个卡通片里面就是很有趣的，啲小动物七嘴八舌这样教他。其实宫泽贤治就是一个这么可爱的人。其实以他为 呢、這個藍本嘅卡通片其實好多嘅、 嗯。 最有趣就係大概十年前咧，有一部卡通片咧，就係、是、將佢化成一隻貓。 哦， 一隻喺鄉村做老師嘅貓，冇點出係宮澤賢治，但係熟悉佢嘅人睇下睇下就會知道，原來係講緊宮澤賢治。 係，其實我哋介紹咗佢咁多首詩咧，睇呢一首告別啦，先至有翻佢一啲卡通片嘅影子。係 有，同埋咧係好好燦爛入邊啊，入邊嘅意象，同埋你覺得啊，呢個係一個好可愛嘅人啊，唔單止係深沉悲苦啦，或者係嗰種悲天憫人嘅嘢啦嚇。咁、啊、其實卡通片嚟講咧，仲有佢頭先一開始佢寫佢同佢妹妹訣別。 嗯， 嗰首詩嗰、那個意象咧，其實都影響到另一部好重要嘅作品，就係、是《螢火蟲之墓》。再見螢火蟲。 嗯嗯，喊到好淒涼㗎。 再見螢火蟲，你記大家記唔記得咧？就係、是、最後妹妹臨死之前、啊、都係想同哥哥講佢想飲水，想食糖，將啲石頭擠喺個嘴入邊食。咁其實就我都聯想到宮澤賢治嘅妹妹咧，就同佢講話佢想食啲雪嗰一幕嚇。咁其實咁宮澤賢治咧對日本人嘅影響，或者係對日本藝術嘅影響係非常之巨大嘅。 唉，咁我哋一連兩個星期介紹咗宮澤賢治嘅作品啦，咁大家可以睇下佢繁體版又或者係簡體版嘅詩集。 係啊，都係上個月剛剛出嚟嘅啫。 好，我哋下個星期再介紹其他嘅詩人啦，拜拜。 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